文法要受行之人，执十方正思，设方诸佛，劝喻其过正思，参礼阿弥陀佛。你看诸佛如来是什么修行？劝导他，命令他，这个喻就是有命令的意思啊，命令他的学生，菩萨是他的学生，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参礼啊，去参学，去礼拜阿弥陀佛，向阿弥陀佛请教，听阿弥陀佛的教诲，这是十方世界诸佛如来对他的弟子们说，绝对没有说啊，那个佛不行了，不如我了，或者跟我差不多了，别去他那里，就在家里学就好了，不要到他那边去。佛都没有这个说法，任何一种佛菩萨都会劝学生去参访啊，可是参访有条件的，这个在我们中国古大的讲参学啊，学生在没有成就，就智慧没有现前，不准参学，只准跟一个老师。宇宙之间万事万物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什么人的心，什么人的识，自己啊，是我自己心事里头变现的，我怎么能不照顾他呢？我怎么能够不关怀他呢？这是有理的，有理了，啊，甚至于到什么回报我的人，侮辱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我用平等的爱心呢去照顾他啊？为什么？他在你，我在我，我如果对他还有成见的话，我也在迷啊，我没有觉悟啊。修行最殊胜的地方，就是人死环境啊，人与人间的相处啊，其次人与环境的相处。这两大问题就在这两个说啊，一个是近，一个是远，环境是境界，人事是远啊。藕益大师告诉我们了，近远无好处啊，人事环境就是一切人，一切万物没好处，也就是说什么？没有善恶，没有是非，没有邪正，它是绝对的，它不是相对的。这个道理不是化身菩萨说不出来呀、啊，这叫诸法实相，事实真相。见性的人才能说出来啊，好丑在于心啊，好丑在自己的心啊，外处没有啊。所以一切境界，人也好，物也好啊，这个人好人，那个人坏人， 这从哪里生呢？从自己身上。看一切众生是平等的啊，这个非常重要啊！为什么呢？看到我比他高，他不如我，这是轮回心。轮回心起的作用，轮回业，这就不善了啊！轮回业里头，我这一生瞧不起他。来生他瞧不起我，我这生常常也妨害他，来生他妨害我，这叫什么呢？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国真通达明白了，我要把这个事情化解啊，这个冤冤相报到这一世的时候，就要画一个休止符，让他在这里也结束了，以后不想搞了。啊，执于此地的时候，不能叫他执，你叫他的话，永远止不住，反射起，反射起，我明白了，我觉悟了，我不再怪你。这事情就解决了啊！如果我常常记在心里，这个记忆是最糟糕的东西啊！不但别人呢不善的，你全记住了啊；别人善的，你也记住了，都不好。为什么呢？记别人善，善善道。记别人恶，叫善恶道。无论是善恶，通通都要报应。啊，记别人的善，来生遇到了，你就报他的恩；记别人不善，来生你就报他的怨。总没办法，不能解决问题啊！啊，所以他要用什么方法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啊，用佛法来讲，阿赖耶识里面业系种子啊，就是六道轮回的种子，如何把它洗干净？净宗法门教给我们，我们用一句阿弥陀佛啊，把阿赖耶识里的业系种子通通都变成佛种子。我们求佛的智慧加持，求佛的本愿加持，求佛的威神加持，这个人求法可不能迷信啊！什么叫加持？佛的教诲叫加持。你真听懂，真相信了，你把它做到就是价值啊！你想入佛门来三归，觉而不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你能够念念的以究竟见。放下迷邪然，迷邪然就是贪嗔痴，这叫杂事啊！啊，具体的那就是戒律，你能持戒，戒是佛制定，这叫佛杂事，所以至少是善，五戒十戒。啊，世界是上帝，你要真正做到啊！啊，然后你的心就清净，为什么呢？不贪了吗？你不吃了吗？你不有嗔恨了吗？ 心就清净，心净心就生智慧，智慧那就通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！这叫三宝威神加持。三宝威神是教训啊！你不要听了这些话的时候，听错了意思，你就变成迷信啊，盲目去天天给佛菩萨磕头，给佛菩萨供养，以为佛菩萨会保佑你加持，这叫迷信啊！啊，完全搞错了啊！所以佛真正加持的时候，是让我们用戒律的方法了得清净心，清净心再生这境界，然后你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才能通啊，通达明了。用这个方法行啊！啊，老师讲要用至诚啊，用什么感呢？真诚心感，至诚是真诚到极处啊，这才能够感通啊。那由此可知，我们现在一般学佛的没有真诚心，是求什么都求了。就在那很多信息我们看到的好像都讲了三桩事情。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吃素，不吃动食肉，每一个信息都提到这个。第二个叫的我们都有善心爱心，把自信里面的善跟爱发扬光大，爱一切众生。佛门里头会加上一个念阿弥陀佛啊，吃素，有善心念阿弥陀佛的人，在这个灾难可以平安度过。我们希望全世界净宗同学，我相信人数不会少，我们要积极提倡素食，素食是健康的。我吃素61年，我学佛半年就采取素食啊，到今年61年啊，身体很正常啊，什么问题都没有，这是一个好样子，心地善良，别人回报我，欺负我，招面我，甚至陷害我，我看他们都是佛菩萨，没有怨恨心。我每一天讲经念佛都给他回向，他以恶意对我，我以善意回报，快乐。对我个人修学的时候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，他能够产生障碍只是众生没有缘闻到佛法，他障碍那些我真的没障碍啊。这么多年来我们用网络应该有20年，用卫星今年是第10年，全球都能够收看到，没有障碍啊。这些呢净宗同学都应该知道，永远存感恩的心，以爱心对一切众生，相信呢他们会觉悟，他们会回头， 啊，我们的慈悲善意永恒不变啊，这是从自信里头生出来的，不是阿赖耶，阿赖耶会变，自信不会变。我们这一生当中只有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有一个目标，亲近阿弥陀佛。我们心里只有这个，除这个之外什么也没有。身体留在这个世界，祖师大德有两句话：随缘消旧业，更莫造新殃。我们要真正懂得，要真正做到，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弊，何乐而不为之呢？灾难不管是真是假，我叫大家别放在心上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。如果真有灾难，我们叫阿弥陀佛他真答应呢，我们一叫他就来了，他来接引我们，他没有来我们的缘还没了，众生跟我有缘呢、啊、我们帮什么呢？我们就把经教解释给大家听，帮助大家建立信心，帮助大家坚固运行，他肯老实念他就决定的事，这是圆满功德了。八万四千法门做不到啊，只有净宗信愿持名真把这个问题解决，而且很快就解决了。一定要真干。行，这就是念佛功夫。啊，欧益大师说的很好。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了。对，念佛功夫的深浅。你念佛功夫深，品位就高；念佛功夫浅，品位就低。那关系的品位，你看他没有说念佛多少，他没有说一天念几万声佛，没有说这个功夫浅深。那功夫是什么呢？功夫是把你的妄想杂念给念掉，那是个功夫。念佛的时候，心里面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没有间断，这叫功夫。那不要记住，心里头那个佛没有间断，不是口里念的，口里念的断了没有关系，你心里头那个佛不能间断。有人问了，这心里佛跟口上的佛有什么分别？好像一般人我口里不念，心里佛就断了。实在讲，有口无心呢，那就没佛。最重要是心里有佛了啊！你看大师之言通章上说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那个念是心上有。你看中国这个念词会意，上面是今，今天的今，下面是心，是现在的心，现前这个心，心上真有想念， 啊，心里没有那不想念的，口念不行啊。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说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心里胡思乱想，说喊破喉咙也枉然啊，一天念的再多都没用啊，最重要是心上真有啊，所以我们要把阿弥陀佛装在心上啊，这个意思很难体会，我们从个比喻上都已经明了了。有一年有一个老居士告诉我，净空法师，我现在念佛的功夫很不错了。哦，说难得了，说我什么都放下了，就是身子放不下。你看看老师，那身子放不下。我就告诉他，你能把阿弥陀佛跟你身子调换一下，你就成功了。他没有天天念身子啊，啊，他天天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心就不身子，那就把阿弥陀佛障碍住了。啊，自己说功夫不错了，还是不行，越来越差。心里面真有，口里没有，真功夫，你看。他口里没有念的身子，他心里真有啊。啊，从这个比喻都已经能够体会到，你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你一句佛号不念，你真念佛。啊，你往生绝对没问题。啊，不需要人说念。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！念是精心，不是口念啊！我们最重要的，自己能不能成就，就看你能不能放下啊！难学的，你能不能学？难行的，你能不能行？难行就是无条件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无条件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。服务还不算，还要受气，还要受他冤枉啊！这是难行难行的。最难忍的是别人以恶意对自己啊，这是最难忍。要忍，男人要忍啊，男行要行啊，啊，这是功夫嘛。所以，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，别人以恶意对我，我不但不怨恨他，不但没有报复心。我对他格外的感恩啊，感什么恩呢？他提升了我的境界啊，我的忍辱波罗蜜的老师就是他嘛。佛经上同学们都熟知的割礼王各界身体，那个真是最难忍受的。忍辱心人没有过失啊！啊，割礼王一发脾气，啊，把他凌迟处死。啊，凌迟是用刀啊，割他的肉啊，一片一片的割，一直把他割到死，不是让他好死啊。而忍辱心人对割礼王发愿，啊，我没有嗔恚心，我没有报复心。我将来成佛，头一个来度你。那个时候的忍辱心人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前世自由。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真的头一个度他。乔成如尊者就是割礼王的后世， 说话算话了，不抱怨，只知道报恩，不知道抱怨啊。他感激格里瓦，为什么呢？忍辱波罗蜜做最后一个实验，你能不能忍？是的，格里王各界身体是忍辱波罗蜜的圆满啊，这个能忍，你才真正叫圆满，一丝毫怨恨都没有。所以，我们受人家的侮辱，要常常想到格里王各界身体，我们的心就平了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所受的伤害，比忍辱仙人轻的太多了。仁者爱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以人情心呢，以意行事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循理叫做义啊，不违背道理，这叫义啊。换句话，义是什么呢？或钱，或理，或法。我们中国人讲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没有一样不是合情合法啊，这意义。处理人心要正啊，忠就是心正，不偏不斜，大公无私啊，是忠啊。啊，术，今天一定要用术道，术是原谅别人，干什么坏事都不要去追究，啊，饶恕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受过教育。我们中国把伦理道德教育丢掉200年了，丢掉好多代了。现在人违背伦理道德，你能说他错吗？你要说他错，那你就不义了，不仁不义了啊。他自己不知道是错，他父母也不知道啊，再上去问他祖父母还不知道啊，问他曾祖父母，那个问高祖父母以上才听说，有这么回事情啊，200年至少8代啊，啊，就今天人犯什么样的过失，滔天大罪，都要原谅啊。为什么要有怜悯心？没人教他啊，人心本善。这老祖宗说的，佛说的更圆满，人心就是佛，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。是什么佛呢？是阿弥陀佛。我们看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，没看错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，这个要学习。这句话现在我们能听得懂啊？为什么不见世间过？世间没有过，这是跟你讲真话。为什么说世间没有过？因为世间根本不存在。你记住经上讲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他哪里有过？那过从哪里来的呢？过是从我们自己看到这个现象，我们的反应里头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就是过。所以古人讲，行有不得，凡事助己， 这个就有道理了。过不在外是自己，我只要把心态修正过来，跟诸佛菩萨一样，你就看到世间没过失，你就入了佛境界了，你就过菩萨的生活了。哪有过问呢？恢复到我们正常，正常是什么？正常是清净心。南大师告诉我们，何其自性，本是清净。清净心是你的正常。你心不清净，不正常了，你有病了。你看我们这个经题上指出修行的最重要的三个纲领：清净、平等、净。这是我们的真心的。修行是什么？是修清净心、平等心。平等心就没有差别了。一切万法跟我平等。我在一切万法里心地清净，接受佛陀的教诲，明白了就安而不明。那我们会得到什么呢？我们得到了大乘，得到无量寿，得到庄严。大乘是智慧，无量寿是赞叹，庄严是相好，全得到了，都在经题上啊！这部经讲什么？就是讲这个因清净平等心，果大乘无量寿庄严，都是自己本具的，不从外求。六个根本法。第一个就是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我执，这六个根本烦恼啊！把六个再归纳，不归纳为三个，叫三毒、贪、嗔、痴。这贪嗔就三个，再归纳的时候呢，可以归纳一个，那就是贪。所以这个贪爱是无量无边烦恼的根呐！当然不容易断，像一棵大树一样，这树是烦恼树啊，枝叶化果，非常茂盛的，根深蒂固。今天要教你从那个根拔掉。不是真正觉悟的人才能做到吗？佛是大慈大悲，佛也是从人修复的。怎么修的呢？就是把这个根拔掉了。所以修行头一个就是要治根啊，从根本下手啊，这就对了。枝叶下手啊，那不知道是哪一年哪一月，你才会有一点成就啊！从根本下手就快了。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决定不是好东西。无始劫以来，我们躲在六道里头，生死轮回，苦不堪言啊！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就是贪爱。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。我们真正用功，善知识指导我们，观察入微呀。你贪爱财，一定叫你先把财吃掉；你贪爱色，一定先告诉你把色去掉。这至少你自己的毛病习气哪一个最严重，明文利养， 财色名食睡哪一条最严重，从最严重的下手，把这个病治好了，其他的就好治。每一个人习气两无不相同啊，所以对治的方式当然也就不一样了啊。不过一般来说，最严重的财跟色啊，这是最严重啊。染上这个，你就要知道，你这一生呢，生死轮回决定出不出啊。要知道，烦恼心啊，就是贪嗔痴慢疑恶疾这六个根本烦恼，不能舍掉，这叫轮回心。无论做什么啊，就是诵经念佛拜佛，也是造轮回业啊。这心是轮回心，当然造的是轮回业。虽然学佛只是在佛法里面种一点善根，这一生不能成就啊。充其量呢，你可以得一点禅定，世间禅定，有定没有慧，所以还是在六道里面，所谓长劫轮回。这个轮回不是短时间的，是长时间的。那你要问呢，什么时候你才能脱离轮回？在佛法里讲，什么时候你把贪爱舍弃了啊，那就恭喜你了。贪爱舍弃了啊，你就能脱离轮回啊。那么再跟诸位讲，念佛大家都希望这一生当中啊，能够往生西方净土。贪爱不舍能不能去呢？这佛说不能去。这个事实不能不知道啊。一个人要知道生生世世善恶报应，这个人肯定断恶修善，肯定勇猛精进。为什么呢？太可怜了，太苦了，这一生好像很不错，前生是什么样的？再看看呢，来生是什么样子，就恐怖了。这个事情无论你信不信，时候到了，事实真相就现前。真相现前不容你不相信啊，这个时候后悔莫及，造的恶越多，恶业消尽才能出来，恶业没消尽出不来啊。这就是说三恶道，进去容易，出来很难啊。出来不是一生一世造的恶业，生生世世在三途做总报，希 今天也如是。为什么？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染污，没有染净，没有对立，它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。所以菩萨修净也聪明的，善恶两边都不沾，断一切物，心里头不着断物之想，修一切善，心里头没有修善之想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勤修净业，这清净业才能够超越三界，超越十法界啊，造染业六道六十宝，造净业四圣法界受报，造善业三善道受报，造恶业三恶道受报。业从心起，是从你意念起来啊，这个要知道。果报呢？果报是你自己意念变现出来的，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。天上有许多天神，地底下有很多鬼神，这些天神鬼神其中有不少诸佛菩萨应化而来的啊，他来干什么？他来帮助这些造业的众生，帮助他觉悟啊，帮助他回头啊。回头是岸的，佛法教学的终极目标，无不是令一切众生回归自信啊！自信就是净宗所讲的常寂光净土，这是大圆满。张家大师教的方法说绝了，看破放下，对于世间所有的现象你能看破，就是通达明了。通达明了之后啊，从心底下放下啊，心里面痕迹都不着，你去成佛了，这就是究竟圆满的妙觉如来。连无始无明的习气都没有了。所以呈现法师说得好，不知虚命与善不能精进，与恶呢他不怕，没有啊恐惧的这个念头，所以对善现在他造恶业，只为不知虚业，知道过去就不敢。佛经中说的，有阿罗汉想起过去生中在地狱， 想到地狱的种种的惨痛，心有余悸啊，一提到的时候身上都流血汗啊，这真正知道啊。古大德见到前一生他的骨头，他开悟了。又有人不知先生母啊，这个先生就是前世，前世的母亲。这也是什么？这也是娶来做妻子。这个妻子前世是他的母亲。不知先世缘，前世的冤家对头，这也是到他家里来做他儿子，养为子。这个现象很多，不知先生父，以为美食等啊，你吃的这些鸡鸭鱼肉，他前身是你的父亲，你不知道，你把他杀了吃掉了。六道里面像这种事情太多了，佛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啊，但是现在人没人相信啊，佛用这些话来欺骗人，你说这些有什么证明？现在人相信科学，科学第一个就是拿证据来，没有证据就不相信了啊！而实际上证据就在眼前，我们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这都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先前这个社会灾难这么多，我们知道没有自然灾害，自然是最美好的。自然决定没灾害，一切灾难跟自己自身一切病痛都是自己不善业所干的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要小心，要谨慎，不再造恶业了。世界大战，星际战争，一塌糊涂，哎呀，都是一场梦啊！这话说的没错啊，我们，我们也不是真的，好梦也不是真的。那佛为什么要管？佛没管。没管，自自然然就管了，发而如是，因为他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性格叫慈悲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这个愿力引发他，他要来管。管怎么管法呢？不管而管，管而不管，你把这个搞通了，你就晓得了。佛帮助众生还是恒顺众生学习功德，没有一丝毫勉强啊！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完全清楚了，三善道消福报的，你不修福吗？不修到哪里消啊？三善道去消福报， 你造罪业，罪业要消掉啊，到哪里去？三恶道去消。那三善道跟三恶道的功德是平等的，都是小业障，善是业障，恶也是业障。啊，到什么时候业障没有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业障就没有了。业障也不是真的。于是乎，我们渐渐就明白了，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？那一般人到这个世间来说，小业的人生主业，学佛明白了，觉悟了，还住在这个世间干什么？帮助众生小业。十报土在哪里呢？一乘教里头，佛给我们讲真话。就在当下了，就在此地。我们地球上的居民一旦觉悟了，念头一转，这个地方就是十宝庄严土，这个地方就是一真法界。那为什么原理原则多次跟我们宣讲？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我们的思想歪了，思想错了，那就一片灾难天下。思想要善良，思想要纯正，这一切灾难就没有了啊！所以灾难不是真的，诸佛菩萨眼睛当中那是虚幻的，不是实在的啊！也说明佛的重要啊。因此我们现在是凡夫，学佛是起步，从哪里学起呢？从佛学起啊，别人跟我不和，我们要跟他和睦，这个才是解决问题之道啊！别人跟我不和，我要跟他对抗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。那这戒冤仇啊，冤仇结下之后，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！那真叫苦不堪言啊，痛苦不是一方啊，双方都痛苦，那又何必呢？我们能忍一忍，双方都在好处，我也无烦恼啊，你也没有灾害啊，真的叫双赢啊！啊，所以古圣先贤、诸佛菩萨教导我们，不能跟人冲突，处处要学忍让。古人告诉我们吃亏是福啊，吃亏的人没错啊，吃亏的人不吃亏啊，占便宜的人有灾难啊，他真的没有占到便宜啊，啊，吃亏的人真占到便宜了，这个道理很深啊，佛在经上常常提示我们，教导我们啊，处处忍，处处让，不要跟人争啊。海阔天空， 无论到什么地方不自在，为什么不肯让呢？实则是开始修行，我们成天迷而不觉。诸位晓得，念佛就是觉而不明。可是你得懂的，如果你不懂，你不听经，你不学教，你念这家阿弥陀佛还是迷惑颠倒。你信阿弥陀佛什么？不知道。我家里供的佛像当中就是阿弥陀佛，他就知道了，根本不知道阿弥陀佛是什么。阿弥陀佛是性的，是自己的本性的，是自己本性里面所居住的清净心灵说了。了解的时候，他念的时候就相应，就跟密宗那个方法一样，叫三迷相应。啊，手是手印，手印就是我们现在的手语，口持住，心里面观想，啊，通通相应，这事情，我们念的阿弥陀佛也是一样啊。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或者念也行，恭敬。掐着念珠念也行，念珠拿在手上不掐也行。为什么？提醒自己，念珠不掐，提醒自己。那这个就等于手印嘛，那等于接印嘛。这一句阿弥陀佛不离口，就像吃咒一样，心里面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或者口念佛，心里头有佛，就是有阿弥陀佛。啊，知道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的自信，知道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知道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的大圆满，这不是那两样吗？一桩事情啊，比密教还强大。还方便，按家里的规矩很多，这个没有，全给你放松了。那所以你要会念啊，真的，一个法门就是一切法门啊。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全都包括了。你这法门都殊胜，这个法门都微妙。我们生生世世啊，世众生肉都结冤仇，或者是得罪人杀人的时候都有冤仇冤孽啊，这些冤亲债主，累积冤亲债主都在旁边等着，等机会来报复。那么这一生学佛了，明理了，学的还不错啊，每一天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啊，希望我们这个冤结能够化解啊，当然化解的会很多，可是也有很多固执的不饶你的啊，那得慢慢来啊，多做好事，多积功德啊，这才能化开。我们一心修行，他不再做障碍，不再得麻烦啊！让我们好好念佛，往生净土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每个人都有啊！那么，怎样解冤释结？能够有很好的效果呢，一定断贪生痴慢，决定不能杀生，不能偷盗， 戒经里面讲的很细，不但不能杀生，害人的念头不可以有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害人的念头，害众生的念头，你虽然没有去杀他，你那个杀的心没有勇力，你还有个念头在啊。偷盗虽然没有啊，你还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，那是什么？盗心啊，你的盗心没有事。都会造成自己的障碍。所以杀盗淫妄不能不离啊，无界里头，无论是出家在家啊，先从这里下手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你先从这里做起。虽然说的这么简单，哪个人做到了？啊，杀盗淫妄酒，外面一定跟自己贪嗔痴慢疑这个烦恼相应，这就造业了。啊，内有烦恼，外有物欲。诸位要晓得，五欲六尘是恶缘啊，不是善缘啊。啊，我们对这个人生，五欲六尘又不能舍掉，你非要它不可。啊，但是呢。你要知道戒律啊，不能起贪爱啊。啊，饮食能吃饱就够了，不起贪心。衣服能穿得暖和行了，居住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就够了。决定不能起贪心啊！你起贪心，你们又不堕落的。你的那些冤亲债主，在你临命终时，变成你家亲眷属的模样来引诱你，这地藏经上都有说明。人在未断气的时候说，我看到哪一个人啊，在门口啊，啊，我看到他了，那绝对不是他的亲属，是冤亲债主。这个时候来诱惑他，带他去，再报复他，啊，多半是这个情形。啊，所以学佛的人知道，遇到这个情形呢，千万不能上当啊！一定要念佛，你念佛呢他就走了，你就看不到他了。还有神通大的，他会变现佛菩萨样子来接引你，这很可怕。这是佛告诉我们，他不会现本尊，就他所现的佛，释迦佛啊，弥勒佛或者现其他的佛，他不能现阿弥陀佛。他现阿弥陀佛有护法神干事啊，不可以冒充本尊。不是本尊你诱惑他，他跟你去了，护法神不管你。现本尊是决定不可以的，你一生 都是拜阿弥陀佛，临终阿弥陀佛是本尊，他一定现前，不是他现前，那你自己有障碍。障碍不外乎两桩，一个是烦恼，一个是业障。所以断烦恼消业障，这是真正功夫。我们说我念佛，我念经，我拜佛，那是手段，那是方法。断烦恼消业障的方法，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是另外一段事情。把方法当作功夫就错了。有人念佛，念佛是最方便的方法，但是他有怀疑，他有夹杂，这个功夫完全被破坏了。念得再多不产生效果。有人念佛念几声，阿弥陀佛就出现了，虽然念得少，他的心转，他不散乱，他有诚意啊。印就说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，这个人有十分诚信，有万分诚信，念几声，那个散乱的念几万声都比不上他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。净土里头有一个很好的指导原则，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。佛常讲心静则佛土静，这个心静不下来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找一个清净环境去住，没有人扰乱，闭关或者是住山。以前李老师跟我说过，那不是一般人能成就的。有资格闭关住山的是有一定的功夫，还差一点，还不到家，是不吃干头啊，更进一步，找一个地方加工永恒，也属于加薪，能够提早成就。这个是闭关住山一心修行的目的啊，初学不行啊。像这个开悟，大彻大悟，将悟为悟，这个时候你已经到这个境界，就差那么一点啊，这个可以。另外一种呢，名气太大了，应酬太多了，来看你的人络绎不绝，你没有办法用功。那这个用闭关住山呢，拒绝外援，这个可以。我们这两种条件都没有，你就没有资格住山闭关。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说说什么，古德告诉我们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这是一个最高指导原则啊。念起是什么？念起就是凡夫，一起心动念，或者是有喜欢，或者是有愤怒，你心里头有七情五欲，有烦恼习气，这个东西才动，你就警觉到了。 这错误啊，这叫不怕运气啊，你觉悟了，觉悟之后马上把它纠正过来，这叫修行啊。念佛人怎么纠正呢？把它换成阿弥陀佛，这就会念佛了。不会念佛的人一天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还是胡思乱想，一点用处都没有啊。会念佛的人，每一个念头佛有个烦恼，把烦恼虚虚空空摆平了，他境界提升了。这会念呢、特别是跟人事上修行是磨砺最快的地方啊。人说有喜欢，喜欢就是有贪念，贪爱再把它磨掉，这不是好东西。不喜欢的，不喜欢讨厌，这也是错误的。先把它磨掉，磨平，平等心是谁？这经史上这五个字好，你说什么？就是修清净、平等、舍，就是这个。用什么方法？净宗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一句阿弥陀佛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清净平等觉，在工作里面生清净平等觉，在待人接物里面生清净平等觉，跟任何一个人都和睦相处啊。像佛菩萨一样，佛菩萨看哪个人是仇人没有，看任何人都是自己，这是佛。为什么？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一体只有相亲相爱，一体里头哪来的怨对？你对你的心甘情愿，是心我很爱他，肝我讨厌他，恨透他，有没有这些呀？没有啊。为什么对待一切众生善道恶道，对待诸天，对待恶鬼地狱畜生，都像对待心肝脾肺一样，允许别人对我不善，不允许我对别人不善？为什么？他是在迷，我在求，我要迷跟他就一样的，我现在不迷啊，那跟他就不一样啊。我们跟诸佛菩萨一样啊，不能跟凡人一样啊。现在你看这个世界上学佛的人很多，学净土的人不多。学净土的人很多，真正明白净土的人不多啊，明白了心才放得起来啊，才知道贪念是法，或者是讨厌是法，错决定错啊，这种心行决定造成往生的障碍啊。那么这一生这么好的机缘错过了，你说多可惜啊！古人讲的话没错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啊，乾隆时代彭继清居士那是了不起，通宗通教的大德，他讲这个法门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你遇到了。天上人间他方世界菩萨罗汉想听这个法门都没有机会，都听不到啊！被你碰到，你甚至多幸运，多么难得啊！那么这一生当中，这个才叫大富， 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一桩。小事何必放在心上？啊，要把这一桩大事放在心上，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，帮助众生，就是自己要好好的修，要给众生做一个好榜样，这就真帮助众生了。众生把钱看得很重啊，你把钱放下，这就是启发他，这就是教导他啊。你仔细观察众生今天不孝父母，你要做孝顺父母的样子给他看。现在人不懂得尊师重道啊，我们做出尊师重道的样子给他看。现在人忘恩负义啊，我们纪念韩冠大师教育知恩报恩啊，没有一样不是教育啊，没有一样啊不是在安众生心啊。众生把伦理道德忘记了，我们现在有一批人的时候把伦理道德做出来，做出样子来表演给他看。众生把因果忘记了，我们要把因果报应的时候也做出来给他看。这都是为拔一切众生苦功而做的啊！真的从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啊，一切行为啊，没有一样不是为众生。我们要真的很清楚、很明白，遇到这个法门，相信这个法门，修学这个法门，不是偶然的。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接触到，跟这个法门有缘的，有没有修呢？有修，为什么没去了？为什么没往生？语言上出了问题。没去得了啊。而缘里面的时候最严重的冤亲债主啊。你想去他找你麻烦啊。啊，你过去欠他的命，你没有还他的命，他不甘心。他就障碍。你过去欠他的钱你没有还清，他也不会饶你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感情，最麻烦的亲情啊，人情债啊，你不把他还清不行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晓得事实真相，在这一生当中除了要放下，要提升自己，还得要把债务了掉。我欠哪些人债，我也不晓得，我怎么还？有法子还。我们一生当中的福报啊，财富是属于福报，拿出来做好事啊。用你的福报帮助诸佛如来的正法救助，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，这是用这个方法还他了，全都有了。我不为自己，我为冤亲债主还债，人情债也不例外。我把功德回向你 啊，希望你们与佛有缘，与净宗有缘，与阿弥陀佛有缘，将来以这个好缘善缘，你会信净宗，你会遇到净宗的善知识，你会认真修行，发愿求生净土，其福报不能自己享啊！无论有多少福报，全心全力的奉献呢，叫圆满功德。这个三种债务啊，命债、钱财的债务、人情债，通通可以还清。你是干干净净的清净心来做这个事情。这债为什么还不了呢？做很多很多善事，没有忘掉自己名闻利养。有一些冤亲债主看到你的情形不满意，不够意思，换一句话说呢，他还会找你。可是我们相信一大半以上他不会这么斤斤计较，见你做得不错他就了，他就走了，那就放你一马了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六道里面的有情众生不例外啊，还是这么一个道理啊！所以放要真放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我也常常跟在我身边的这些同学，我告诉他，我遇到许多困境，怎么通过的？放下。而这些困境，我非常感激，感激什么呢？佛菩萨替我安排来考试，看我放得下放不下，放下通过了，升级了。所以每一次困境之后啊，就一次大幅度的提升，这大家看出来了。那你如果不放下呢？不放下就跟人家斗争了，斗争怎么？斗争就堕落了。所以这个事情不能讲理，讲理就堕落了。要学什么？学忍耐，修忍辱波罗蜜，忍辱帮助你提升，不争。你争我给你，你要我让给你，他也欢喜，我也欢喜。你要名名给你，你要利利给你，只要我有的我统统给你，连道场都不例外，要马上给你，通通给了他了，他还要批评，气还没消掉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里头还有啊人情债在里头啊。人在这个世间做事难，叫每一个人都欢欢喜喜不容易啊。我们只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 听从佛菩萨的教诲，佛菩萨的教诲在经典啊，依教奉行，什么样的困境通通能化解。这化解我们一生成就就没有障碍了。我们讲修行的功夫，什么是功夫啊？功夫绝不是说你每天念几十万声佛号，读多少部经，不是说的。功夫就是你放下。你对于一切人事物执着有没有放下啊？执着真放下了，你就证阿罗汉果啊；分别再放下了，你证菩萨果啊。妄想是起心动念者最难的啊，放下了你就成佛了，这叫功夫啊。我们念佛也好，参禅也好，诵经也好，那是方法啊，那是帮助我们放下的方法啊。放不下念佛啊，这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啊。我们这个情执很深，分别执着很严重啊，看到人行善的生欢喜执着啊，看到人作恶生气啊，嗔恚心起来，这个都是你分别执着起现行起作用。只要这种念头一起来，那念佛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把这个念头打下去了，恢复到心地清净平台，这叫做念佛。那这叫做慧念。哎，念的真管用啊，而不是一天念多少声佛号烦恼照样起，没什么用处啊。七情五欲还是那么发足啊，这个样子念佛拜佛诵经都没用。不能不知道啊，你要不知道你就没法子修行啊，那就变成宗教，变成迷信啊。你真正能够对治烦恼啊，用这些方法来控制烦恼啊，来转变烦恼，这是智慧啊。这叫修行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，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啊。啊，不能再错下去了。阿弥陀的恩德太大，知道的人不多啊，疑惑的人多，迷惑的人就更多。只要这一句佛号你老老实实去念，念到心清净的就成功了。这个秘诀诸位要知道啊，我们念佛的目的在目的是把清净心念出来，无论什么烦恼啊，什么事情你遇到了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把那个念头换成阿弥陀佛，这叫做念佛。一念念佛还一面打妄想，这个不是啊，这不是念佛，这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那就是古大德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啊。真正会念佛的啊，你说遇到顺心的事情心里很高兴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把这个高兴压下去啊。为什么喜怒哀乐爱恶欲都是烦恼，七情五欲嘛。这个东西生起来之后都是障碍呀，阿弥陀佛，把它打下去。 不顺心，不如意，那嗔恚心起来了，阿弥陀佛，把那个嗔恚心压下去了，无烦恼，用这句阿弥陀佛，通通归到阿弥陀佛，七情无欲，贪嗔痴慢，是非人我，全部归到阿弥陀佛，摆平了。信众用这个方法，你要这样念佛了，那就有效果了。别人回谤我，别人在骂我，我听得很生气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那个气就消掉了，压下去了，这叫念佛。境界现前，随着境界转，一点不能控制，你的念佛功夫完全没有。什么叫功夫成片？功夫成片就是功夫得力，功夫能够把你妄想习气都给摆平了，妄想习气没断，但是这一句佛号管用，无论什么念头起，善念恶念，一句佛号通百品，这叫做念佛。念长久了，心里头有佛，心里有佛了，境界现前的时候，自然能控制。虽然好像很不高兴的时候，心里面有那么一阵子，但是时间很短，几秒钟就摆平了，就没有了，自然就化解了。这叫功夫得力。如果你还随着烦恼起现行起作用，你的功夫不得力。那么诸位要记住，不得力就不能往生，关系太大了，得力才能往生。那要什么样才能得力呢？不要跟人计较，什么事情看淡一点，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用金刚经来帮助你，想到金刚经上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你还有什么好计较？是人赞叹你，也点头，总得要谢谢人家，有没有欢喜心？没有。回报我，也点点头，跟人家很有礼貌，有没有嗔恚？没有。那么这就是最严重的烦恼，一个是欢喜心，一个是嗔恚心，不顺自己意思，嗔恚心就发出来了，或自己说贪爱心就起来了，要知道贪爱跟嗔恚都是烦恼，贪爱是恶鬼道，嗔恚是地狱道，你随顺这个境界去发作，那你就走地狱道，走恶鬼道，你将来死了之后肯定就变鬼嘛，变地狱嘛，这就大大的错了啊！是现在这个阿弥陀佛是救了我们了，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通通归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三善道没有，三恶道也没有，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你的感应决定是在极乐世界，这样念佛功夫才得力，这样念佛才叫真正的念佛，绝不是一天到晚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小小不如意就生气了，这个不是念佛人。对你恭维几句，你就很高兴。这种人是什么？跟阿弥陀佛结个缘，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了阿弥陀佛的种子，这个身不起作用。换一句话说，该怎么轮回你还是搞你的轮回。你是轮回心，念佛也是轮回事。是一切法了，要从心做起。这句话是对的。 您用菩提心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菩萨业。